强民族文化自信。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中午12点又到了我们一个小时的点歌环节，这一个小时的暖心音乐会陪伴各位度过今天大年三十的午后时光。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你可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来自我们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大苏湖，他给自己点的歌。他说虽然说还没有到晚上，星星还看不到，但是好想听这个声音，因为它就像心里面的明星一样，照亮我们回家的路。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里一个小时你可以点播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继续让我们听到的是范乐团的声音，一直往前走。 温暖的午后又飞走了五六个气球，你说蓝色的就是我，红的黄的是你，会让我左右。你突然从后

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 是这么说的，他说王力宏的唯一是他在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在校园广播站点播的歌了，不管他是在操场上啊，还是在回宿舍的路上，只要是他点，一定是这首歌曲唯一。每次听到呢，都会站着把它细细的品味完，然后再回宿舍。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里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欢迎你来点播最想听到的歌曲。继续我们听到，这是阿四点播的陈洁仪《家》。 每一次我感到彷徨，不自禁就会回头望，我知道心中有个地方一定会有一盏灯，照亮每一颗黑暗的心房，指引未来方向。沿着生命河流向前航，就能登陆理想。我的家 悲伤，只要点燃希望，梦就会自由飞翔。我的家，给我一双坚定翅膀，我的梦无论在何方，一生的爱唯有家。再也不会感到彷徨，不会再失意回头望，我要用心中一点曙光燃放千万户辉煌，要让繁华的城市更灿烂，世界和平共享，全凭生命河流来导航，一起的努力一下。我的家，收藏我的欢喜悲伤，我的家，给我一双坚定翅膀，我的梦无论在何方，一生的爱为求家。喜悲伤，只要点燃希望，梦就会自由飞翔。我的家，给我一双坚定翅膀，我的梦无论在何方，一生的 陈洁仪的这首歌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如果不是刚刚这位朋友点播的话啊，我都快忘了这种温暖的旋律带给我心里面的那种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想念。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的雨季只有一两天，白昼很长，夜很短，夜晚有三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要不再说呢？快剩一年吧，一年你等吗？你还去吗？呜呼，你喜欢吗？你喜欢吗？ 许巍的《蓝莲花》连同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两首歌曲，一首是给自己的，一首是给最浪漫的告白啊。其实不看电影的话也能对陈绮贞这首歌有感觉，那如果看了电影，就是喜欢你这部电影，可能这种感觉会更有童话味道。今天是大年三十了，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刚刚这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带给你片刻的放松和温暖。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期间我依然会在中午12点到1点陪伴各位。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片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